吹乱我头发，望着那云红天边的晚霞，我想那是天使的家。我站在北方的天空， 但这里是我。

就没冷过，因为有你在我身后。你总是轻声地说，嘿，也有我。你总是默默承受，这样的我不敢怨尤。现在是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？我是不是你最？ 是。 情意切，落完了故乡的月，落完了故乡的人，莫忘了对你的情意真。挥一挥手，我不愿你走，可是不见你回头，你消失在眼中，我无从忍受，此情不知等何时休。 这些天许多雨水，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，让我想起了南方，想起从前待在南方，许多那里的气息，许多那里的颜色，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。